第76节，历史学再次在历史性中的生存论源头。像一切科学一样，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时时都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这一点毋庸多议。然而在这一实际情形之外，还需追问在存在论上，科学如何能够从此在的存在建构发源。这一源头还谈不上透彻可见，就眼前的联系来说，分析工作只是要勾画出历史学的生存论源头的轮廓，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为认识，为的是借此使此在的历史性及其植根于时间性的情况更清楚地白于天下。如果说此在的存在原则上具有历史性，那么显然每一实际科学都与这种眼力分不开。不过历史学此外还以特有的突出的方式把此在的历史性设为前提，要扩清这一点，或许首先可以考虑到历史学作为此在历史的科学，总得把这个原始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设为前提，作为它的可能对象。然而不仅为了得以通达历史学对象，历史才必须存在，不仅历史学认识作为此在有所演绎的行为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且无论从历史学上开展历史这件事儿实际上是否进行了，这件事儿按其存在论结构来说，其本身就植根在此在的历史性中。历史学从生存论上发源于此在的历史性，这话意指的就是这层联系。照明这一源头，这在方法上就意味着在存在论上从此在的历史性来筹划历史学的观念。这种做法的关键不是要从当今实际的科学活动抽象出历史学概念，或使这种概念适应于实际的科学活动，因为若从原则上看，什么东西担保这种实际做法实以按照历史学的种种原始而本真的可能性代表着历史学呢？我们绝不断定实际做法已代表着历史学，但即使它真的代表着，那也只有依循已被领会的历史学观念，才能从实情处揭示出那一概念来。另一方面，即使历史学家证明了他的实际办法与历史学的生存论观念相一致，历史学的生存论观念却也并不因此就更为有道理，而它也不会因为历史学家非议这种一致性而成为假的。在历史学之为科学的观念中就有历史学把开展历史的存在者把握为自己的任务，一切科学原本都通过专题化组建自己，先于科学已然熟知的东西在此在之中，即在展开的在世的存在之中，向其特有的存在筹划，随着这种筹划规定了存在者的领域，通向这种存在者的通道获得的方法上的指导，解释的概念方式的结构获得了草描。如果我们把当代历史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推后去讲，而指定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开展过去，那么就只有当过去总已展开了，历史的历史学专题化才是可能的，且全然不管要从历史学上使过去再现是否有充分的源泉可自利用，反正要从历史学上回到过去，通往过去的道路就必须是敞开的。但究竟是否敞开，如何可能敞开，这些问题绝非以大白于天下之事。但若只要此在的存在是有历史性的，以及根据站出视野的时间性而在其存在状态中是敞开的，那么可以就生存来进行的把过去专题化的工作就有路可走。而因为此在且只有此在原始的具有历史性，所以历史学专题化提供出来的作为可能的研究对象的东西就必得具有存在此的此在的存在方式。随着作为在世的存在的实际此在，世界历史也总一道存在，若实际此在不再在此， 则世界也不曾在此。下面这种情况与这一点并不相悖，从前的室内上手事物照样可以没有过去，在当前还可以从历史学角度发现这作为一个曾在此的世界的未过去之事摆在那里。仍然现成的遗物、纪念碑、报道，对于具体开展者曾在此的此在来说，这些都是可能的材料。这些东西只因为按其本体的存在方式来说就具有世界历史性质，它们才能够成为历史学的材料。只是由于它们事先已经就其室内状态得到领会，它们才变成材料。借着对接受下来的世界历史材料的阐释，已经被筹划的世界得到规定、搜集、整理和确证材料，并非通过这些活动才使回溯到过去。相反，这些活动倒已经把向着曾在此的此在历史存在，亦即把历史学家的生存的历史性设为前提了。这种历史性在生存论上奠定了历史学这门科学的基础，甚而至于奠定了最常规的操作式的研究活动的基础。如果历史学是这样的植根在历史性之中，那么也就必定可以从这里出发来规定历史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借说历史学的原始课题的工作将必须与本真的历史性、欲属于本真历史性的对曾在此的开展相适应，以及与重演相适应。重演就此在曾在的本真可能性连来领会曾在此的此在。于是历史学从本真历史性诞生，就意味着历史学对象的原本的专题化向此在对本体的生存可能性筹划曾在此的此在。历史学由此就得把可能之事当作课题吗？历史学的全部意义不都聚于事实，聚于如其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吗？只不过此在事实上存在着，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此在真的只有在生存中才是现实的，那么它的事实性就恰恰在下决心向某种选择出的棱在筹划自己之际组建自己。但这样一来，事实上本真存在此的东西就是生存上的可能性，而命运、天命与世界历史实际上的曾在这种可能性中规定着自己。因为生存向来只作为实际被抛的生存存在，所以历史学愈是简单愈是具体的从可能性方面来领会曾在世的存在，并仅只表现这种存在，它就将愈其深入地开展可能之事的静默力量。如果历史学本身是从本真的历史性生长出来而有所重演的，就可能性揭示着曾在此的此在，那么它也就已经在一次性的事物中把普遍的东西公开出来了。历史学只以陈列一次性的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亦或也以规律为对象，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起就失误了。历史学的课题既不是仅止演历一次之事，也非漂浮于其上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实际生存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若被倒错成一种超时间模式的苍白形象，那么就没有作为其本身得到重演，亦即没有本真的从历史学上得到领会。只有实际而本真的历史性能够作为下了决心的命运开展出曾在此的历史，而使得可能之事的力量在重演中击入实际生存，亦即在实际生存的将来状态中来到实际生成。从而就像不从事历史学的此在的历史性一样，历史学也绝不是在当前之中或在于今天的现实的东西那里得到它的出发点，仿佛要从此出发去向过去摸索似的，而是连历史学的开展活动也是从将来到时的。应把什么挑选出来作为历史学的可能对象，这件事儿在此在历史性的生存上的实际选择中已经安排好了。而历史学恰就在此在的历史性中才发源，并且唯有在此在的历史性中才存在。 历史学对过去的开展奠定在命运使人的重演中，这种开展不是主观的，反倒只有这种开展保障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因为一门科学的客观性首要的取决于它是否能把包含在它课题的存在者无所掩蔽的在其存在的原始性中迎面带向领会。常人及其知性都要要求尺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声称普遍性，而这些东西在本真的历史学中比在任何科学中都更不是真理的可能标准。只因为历史学的中心课题向来是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而曾在此的生存实际上始终以世界历史的方式生存着，所以历史学才可能要求自己不为所动地依循事实制定方向。实际研究与此相应就有多重分支，分别以用具史、劳动史、文化史、精神史、观念史等为其对象。同时历史作为承传给自己的历史，其本身又向来存在在一种属于历史的解释之中，这种解释则又有它自己的历史。结果历史学通常只有通过整个传述史才能逼近曾在此的东西本身。这一点说明了具体的历史学研究从来可能对其本真的课题保持或近或远的距离。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一下子就投身于某个时代的世界观，但他却不能由此证明他本真的从历史上而非仅仅从美学上领会他的对象。另一方面，一个仅仅既定资料的历史学家的生存却可能是由一种本真历史性规定的。这样看来，即使历史学的兴趣逐渐分化，乃至于对最僻远最原始的文化的兴趣占了统治地位，这件事儿本身也还不证明一个时代具有本真的历史性。其实历史主义的问题兴起倒是再清楚不过的标志，标明历史学致力使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一般历史学对于生命来说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这种可能性的根据在于生存在其存在的根子上就具有历史性，从而它作为实际生存的生命向来已经决定了其为本真的历史性或非本真的历史性。关于历史学对生命的用处与弊害，尼采在其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二部里已经认识到了本质的东西，他在那里说的明确一意入木三分。尼采区分的三种历史学，纪念碑式的、上古的与批判的历史学，但他不曾明确展示这三种方式的必然性及其统一的根据。历史学的三重性在此的历史性中已经草描出来了，此在的历史性同时也可使我们领会到本真的历史学在何种程度上必须是这三种可能性的实际而具体的统一。尼采的划分不是偶然的，从他的考察的开端处就可推知他领会的比他昭示的出来更多。此在作为具有历史的此在，只有根据时间性才可能存在，时间性在其诸放浪方式的站出视野之中到时，此在作为将来的此在本真的生存在下了决心把选择出的可能性开展出来这一活动中。既然下了决心回到自身，此在便以重演的方式向人类生存的诸种纪念碑式的可能性敞开。从这样一种历史性发源的历史学是纪念碑式的，此在作为存在的此在委托给了他的被抛近况，在以重演的方式占有可能事物之际，同样就草描出了怀着敬意保存从在此的生存这一可能性。而被掌握住的可能性就是在这里从在此的生存那里公开出来的，所以本真的历史学作为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又是上古的，此在在将来与存在状态中作为当时作为当前到时当前开展的，而且是作为当下即是本真的开展的今天。 但只要今天是从对一种被掌握住的生存可能性的领会方面得到解释的，而这种领会又是以将来从演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本真的历史学就变成剥夺今天的当前性质的活动，亦即变成忍痛从今天沉沦着的公众性解脱自身的活动。纪念碑式的上古的历史学作为本真的历史学，必然是对当前的批判。本真的历史性是这三种历史学可能统一的基础，但本真历史学的基础的根据则是操心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即时间性。具体表现历史学在生存论历史性上的源头这一工作，是借分析组建着这门科学的专题化进程来进行的。历史学专题化的要点在于形成诠释学处境，随着历史的生存着的此在的决定，诠释学处境向着重演着开展曾在此的此在这一活动敞开自身。历史学真理的可能性与结构要从历史生存的本真展开状态即真理中得到演示。然而因为无论主门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所涉及的是历史学的对象还是其处理方式，反正这些基本概念都是生存概念，所以主人文科学的理论都把对此在历史性的专题生存论阐释作为前提。这一阐释始终是迪尔泰的研究工作所欲接近的目标，而瓦尔吞堡的约克伯爵的主观念则更深入地照明了这一目标。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